清晨七点钟，兄弟我不明，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今儿啊，大家伙应该都是经历了昨天晚上一场全世界都在关注的比赛，那就是 C 罗的曼联首秀。看着36岁的 C 罗重新回到梦剧场，而且那个梦幻的盘带，那个身体的状态啊，确实让人觉得，哎呀，这有一种人，他就是 C 罗和普通足球运动员之间的差距。 当然昨天呢，也有我在朋友圈里发现哈，就那个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 有 一边是发着 C 罗的进球，另外呢一边发着那边梅西喝着马黛拉看球， 很悠闲的样子。 哎、说这就是不一样啊。 所以这感觉确实，梅罗的竞争还在继续，至少在球衣销售上。这一次 C 罗是完胜，那接下来在创造进球记录上，C 罗现在依然领先啊。 对， 看看在新的赛季新的东家身上，两个人又会创造什么样的这种新的奇迹。今天的话题我们也首先来聊一聊国安啊，已经是秋天了。其实秋天，这两天那个我看微博热搜上总有一个话题冲在前面，就是在北京，秋天必须要做到22件幸福感很高的小事儿，是什么？ 20多件呢、 对，这其中如果是20多件的话，不用20多件、这10件里边就得有上工体看球吧，这要是咱们往常的赛季。 对、 所以第一个话题咱也聊聊国安啊，比利奇也回国了，那国安这秋天要怎么贴贴秋膘呢？反正人员的补充上是没有什么大的再可能的动作了，也就是一些细微上的调整。 贴秋膘这个，我老觉得这玩意儿是老黄历了 啊啊！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身边现在所有的朋友都在琢磨着，哎，我怎么减肥啊？ 啊， 我怎么降脂啊？是吧？ 减肥这事儿， 然后你跟他说，哎，贴秋膘去。 减肥这事儿不是应该在春天开始之前就规划上了吗？ 春天的时候，那是属于就是已经到了眼巴前了 啊，已经不赶趟了， 就属于线上叫线扎耳朵眼那样，就是给自己一心理安慰。对吧？ 所以这么一论 就得从秋天开始。 这么回事儿，那可以先贴一阵秋膘，然后再开始那个漫长的 flag。 关键现在这个超市关门了秋膘贴不上， 确实这大超市已经是关门了，想通过人员进补的方式贴秋膘是不太可能了啊，只能是一些内部的挖潜。 对、 啊、 在技术战术的组合层面上哈、看看这2个多月的时间吧，还有什么样的调整的空间。另外第二个话题呢，就是刚才提到的 C 罗，现在 C 罗重回英超也是上演了首秀，C 罗回归能否帮助曼联再上巅峰？上不上巅峰我不知道，反正昨天看佛杰爷他在看台上那个感觉呀、不像是在看球 啊， 现在听相声，就这嘴一直没合上， 哎呀，笑得合不拢嘴、 哎， 就看着自己的当年的爱徒、又重新站在梦剧场的那个舞台上， 欢乐喜剧人， 哎，就是那种感觉，那种像父子一样的师徒情哈、当然 C 罗也非常的给力，梅开二度啊，这比赛，纽卡其实表现的挺棒的，尤其是那个扳平比分的反击、打得非常的迅速，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就那一刻我仿佛是突然看到，哎， 然后那会儿就铃儿响叮当了， 我想，哎呦，这不是 Plus 版的国足和日本吗？日本一下就把国足的那个双后腰给击破了，但确实啊、C 罗也是身体的状态哈、 果然是这种巅峰的状态，绝世的状态。大伙儿啊，可以来聊一聊这两个话题。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国足十二强赛的备战之后，也首次迎来了外出的机会。沙加俱乐部预留好了最好的训练场给中国队。 国际足联呢也是更新了最新的一个排名预测哈，中国队呢下滑到第75，现在呢伊朗队有可能是反超日本。 英超刚才我们也说了，C罗回归首秀就带来了双响，毕费的世界波帮助曼联4-1战胜纽卡斯尔。 意甲方面呢，莫拉塔进球，基恩送礼，尤文呢1-2不敌那不勒斯，三轮不胜。 德甲方面，哈兰德两射一传，多特三度追平，4-3逆转战胜了勒沃库森。 莱万萨内进球，拜仁慕尼黑呢4-1战胜莱比锡。昨天的这个夜里应该说是超级射手之夜。 体坛热搜榜我们来关注一下，王哲林大王又冲上了热搜，因为他身穿着湖人球衣的那个 PS 的照片被曝光了。 美网方面，拉杜卡努2-0战胜了费尔南德斯，首夺大满贯的女单冠军。 好了，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可以继续来文字的互动，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您在新浪微博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进入今天的朝闻体坛，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朝闻体坛，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国足啊。考虑到前期国足在上海、卡塔尔、多哈备战，比赛的日程呢安排也非常的密集，球队成员普遍是身体和心理啊身心俱疲。那足协前方的工作组、教练组那经过沟通，决定安排全队在沙加休假3天。从昨天晚上开始，球队就正式启动在，今天晚上啊，球队正式启动在沙加的训练。 实际上呢，作为中国队十二强赛下一轮的对手越南队，在遭遇2连败之后呢，也已经放假了啊。在越南联赛暂时停摆的情况之下，越南队接下来也会面临着一次长期的集训。为此呢，越南队的韩国籍主帅朴亨旭决定呢给全队放假1周。相对来说呢，中国队的休整期其实比对方要短一点。中国足协、中国队的教练组对于第三轮的比赛扭转颓势、战胜越南还是充满了期待的，也为此做好了在沙加苦练的准备。因为毕竟从现在的情况来讲呢，10月7号在沙加打越南队啊，即便是中国队11月的两个主场能够返回国内，那也至少要在沙加还要待1个月的时间。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呢，面临着这个挑战，不光是高强度的训练、炎热的天气，还有自身从精神层面上的压力。比如长期的封闭环境当中，到底怎么来调节自己的心理，也需要借助一些外部的手段吧，缓解精神方面的疲惫。 尤其是对于咱们现在这个学渣来讲啊，真的就是大考马上就临近了，说是1个月时间，但其实对于学渣来讲，总是感觉时间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但是我想问一下慧凡，就是以前我听过那话叫大考大玩，小考小玩。 这是说给学渣 的？这是说给学渣的还是说给学霸？ 那肯定是学霸呀，学渣有什么机会去在大考之前还讨论玩耍的问题？ 就反正也考不好。 啊，就是破罐破摔了是吗？啊，那样反而放下一切包袱 啊。 哎呀， 因为我记得以前就是考试前就跟自己说，你就没事，这个你就玩一玩，放松一下，反正也考不好。 不对，我们这完全这是凡尔赛啊！四五哥完全是学霸那一类的，那一撮的，不能往那个学渣里边扎。所以，在这个大考之前，要真是还有点想在考前临阵磨枪的学渣，肯定还是不能完全的放松，就越到考前越紧张。 所以这一次咱们就是休假3天的时间哈，就比越南队休息的时间还短。那就证明就是咱们在定位当中呢，还是把自己定在了大考之前还要认真复习的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 但我看也有运动员啊发自己的社交媒体，其实说是休假，因为还是考虑到疫情各方面的影响嘛，再加上又是一个人生地不熟的环境，基本上就是在酒店，在酒店的游泳池啊， 晒晒太阳是吧，在那个游泳池里边 游 泳放松一下、 啊、 休息一下，也就是这样，也基本上不会出去。 嗯，所以对于国足来讲现在就是放空， 嗯 啊，把自己那些过多的想法以及此前的两场比赛带来的所有的这一切啊都先放下，然后踏踏实实准备接下来跟越南的这个硬仗。现在好消息就是越南那屋的媒体挺高调的， 嗯， 就是那个 特别像咱们打澳大利亚是吧， 哎，就是那个状态，就感觉这要是不在中队身上拿三分的话那都真是交代不过去，不好意思了啊。这点对我们来讲还是一个好事儿、啊、所以中队在阿联酋的沙加期间也是希望通过一些高水平的热身赛让队伍得到锻炼、 嗯、 受到疫情的影响现在联系这些对手就变得非常的困难，但是呢依然我们还是有一些目标的啊，要把目光首先瞄到 A 组的十二强队伍身上。 嗨，其实不用瞎瞄了，你再就找阿联酋就完了嘛。 啊，对，其实很简单。 又在 A 组，又在人家， 嗯， 是吧？ 对，就看看人那边哈、啊，也能不能空出来几场的时间， 嗯， 跟我们来打一打热身。继续来听一听评论员们的分析，战越南之前啊，应该做哪些调整？郭健是觉得还是应该排一个最强的攻击阵容。 我们说国足两连败，就是你在这个澳大利亚队和日本队身上不拿分，我觉得这不是什么最致命的问题。致命的问题是我们在这两场比赛里边，我们表现出来的能力比我们这个预期差的太多了。就是你看不出来这两场失利能对以后的比赛有什么价值。接下来是10月7号我们打越南，然后10月12号打沙特。我觉得可以说这两场比赛会对我们的十二强赛是一个这个走向，是一个转折性的一个走向。我希望我们打越南是一场就是不给自己留任何后路的比赛。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4231，你前面阿兰洛国富一人一边，埃克森在中间，吴磊打俩突击，我觉得这是我们攻击能力最强的一个阵容。因为你的个人能力包括你的这个整体的打法，我觉得现在你没有什么太整体的打法，所以你要很多时候你要依靠个人能力去撕扯对手的防线去获得进球。 但是这也都是后话啊，这大家又要说，哎，专家们又开始事后诸葛亮了吧？ 嗯， 其实最清楚队伍的哪里出现问题的，应该是李铁以及他的团队啊，就是因为缺少一些高质量的热身的训练啊，所以呢跟不上高水平对手的节奏，以及我们本身现在自己水平就是处在这儿的。 对，就是有高质量的热身赛咱也跟不上人高水平的节奏是吧、 嗯、 就是看看咱们怎么能够在这个相对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再提升那么一点点吧，哪怕多做对1到2道选择题、 嗯、 是吧，加个5-6分、 嗯、 对于后面的比赛呢咱也是有好处的 啊、 嗯。中国队现在呢遗失的沙加已经向包括像阿联酋啊、叙利亚、伊拉克在内的 A 组的球队是发出了邀请，希望呢在10月份这两轮比赛之前能够找到有热身需求的球队啊。热身赛呢当然也是面临着当地疫情防控的约束嘛，操作起来并不是特别容易的事儿。好在呢现在叙利亚包括伊拉克他的集训啊多半也会放在阿联酋或者卡塔尔进行， 嗯， 所以呢邀请起来会更加容易。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要看除了阿联酋之外，叙利亚和伊拉克谁选择在阿联酋进行备战。 嗯， 哎，如果在那儿进行备战的话打起比赛来就要容易一些。到卡塔尔，其实卡塔尔的防疫要求还是挺严格的， 嗯，所以还是啊就是留在沙加这个 哎，这个附近的 啊、对，其实是更方便一些。所以虽然说我们是学渣，但是这大考之前如果真是能来两场这种模拟战啊、 嗯、 来两场这个模拟考试，也算是给自己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吧。这边李进说学渣呀啊， 嗯， 这位家里人跟四五哥的意见应该是一样的，说学渣的状态再怎么也调整不成学霸的状态、啊、这我同意，非常同意啊。说但是呢学渣考前再怎么集训也不灵、 嗯、但是就得表现出来和学霸一样的信心 啊，跟学霸一样的信心，以及就是 大考之前，学霸依然在勤勉。 学霸怎么玩，我也怎么玩。 啊、学霸，学霸的玩可都是表面上的，那是烟雾弹、 嗯。 其实学霸白天玩，夜里都在奋笔疾书啊、嗯、啊！所以学渣千万要认清自己， 对 啊，认清对手。 白天玩，然后晚上养精蓄锐。 哎，这是真纯玩了、 嗯， 就是学渣理解的玩是很纯粹的， 嗯、 这点也挺麻烦啊。笑说国足怎么成学渣了？那您给国足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呢、 嗯、 我们现在前两场这表现确实真是啊，不能让大家说有任何的亮点， 嗯， 只能是在这样的一个现有的情况之下逐渐的去调整吧。所以两连败之后，国足也是在谋求一个位置啊，在小组当中的位置、 嗯、 直接出现的话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可能的。那比较现实的其实就是咱们之前说的拿一个小组第四吧， 啊，这篇文章不知道谁写的啊、 哦， 直接出现的想法基本破灭了，直接出现的想法就不应该有， 对，就从来就不应该有， 是吧？ 真是，哎， 就努努力争个小组第三，比较现实的呢，保住第四档的位置，这是现在我觉得比较客观的一个实力吧。 嗯、 十月份对阵越南和沙特的两场球，咱也不能再犯错误了啊。后面的比赛呢，可能需要转换一些策略，因为毕竟你面对澳大利亚，面对日本这个球队，嗯，实力差距咱们和对手差距是比较大的。 嗯，所以呢，就这样的形势而言、 嗯、 我们先要准备好跟越南的这一场，因为这一场比赛踢得怎么样，直接会决定整个后面国足十二强赛的命运啊、 嗯。 如果输给越南的话，也就没有然后了吧。所以郭健也是说到战沙特的时候啊，届时根据跟越南的赛后的结果也要转换一些策略。 然后你打完越南以后呢，你要打沙特。沙特我觉得肯定是一场需要这个调整策略的比赛，因为沙特前面已经六分了，然后我们打越南那场的时候呢，沙特打日本，所以沙特队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这个我觉得这对教练组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你如何随机应变来调整自己的这个策略。因为你从目前的情况看，然后我们这组除了澳大利亚和日本，那沙特队应该是如果我们想获得前三，那应该是最大的一个直接的竞争对手。所以你跟沙特队的比赛，我觉得是可能重要性肯定是比这个你打日本和澳大利亚要重要的，更重要的比赛。 这都不用说了啊，这咱们球迷心里都特别的明白。所以现在我们看看自己的在世界范围之内的位置吧，因为昨天国际足联官方也公布最新一期的男足国家队的世界排名的情况、 嗯、 我们的排名呢从71位将下降到第75位，因为在这个积分时段里边，中国队参加了两场国际足联的 A 级赛事，分别就是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十二强赛0-3输给澳大利亚，以及0-1输给日本队的两场比赛。两场的失利不仅是让出现的前景非常的不乐观，也直接因为没有积分，所以导致在国际足联的这个排名系统里边名次也下滑了。 嗯，现在呢下滑到了亚洲还是第九位，其实是在总体亚洲的排名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嗯、 就是一些欧洲的球队的积分上升了，咱们是减少了18.16分。现在呢排在第二的伊朗队是超过了日本，领跑亚足联的排行榜。伊朗呢在十二强赛的两连胜，包括日本首战输给阿曼啊，这是产生排名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澳大利亚、韩国、卡塔尔、沙特、阿联酋和伊拉克分别排在3-8位，其实这么一看也是符合现在球队整体的水平的。咱们这一组、 嗯、 日本、 嗯、 澳大利亚、沙特都排在咱前边， 对， 咱排一个亚洲第九，本小组第四、 嗯、 就是这么个位置，是吧、 嗯、 中国队十二强赛当中呢所在的这个 B 组，其实就是从亚足联的排名来讲体现出的这个小组当中的实力排位。 嗯，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接下来想要赢越南，因为越南比我们排位要靠后， 嗯 啊，这是应该你要从客观的实力对比上来讲必须要去争取的。在越南身上两场比赛拿6分， 嗯， 那接下来跟阿曼比较困难啊，大家也都看到了阿曼面对日本的那个表现，如果能在阿曼身上拿2分，是不是大家也觉得 是可以接受的呢？嗯，所以现在对于现在的国足来讲，真的我们也没有什么计算积分的必要， 对， 就是把握好眼前，把握好当下。The Three 说，国足现在处境啊，是谁抽签抽到咱可能都会觉得是上上签吧。其实如果是像越南这样的对手啊，他越有这样的心理，其实对咱们来讲反而是一个好事儿。 对，实际上这几支强队呢，他们可能也不太在乎后面到底是抽到哪支队伍，对吧？你四五六档对于他们来讲都是必须要拿分的，你不管抽到谁，反倒是咱们现在在中游的这个位置上呢，会去考虑和自己尽可能实力相近的球队的比赛啊，一定要拿下。 嗯，这边还有家里人啊，对国足总是抱有着一份乐观和期待的，特别理解大伙儿的心情，就是总想着虽然我们是处在一个落后位置，但是我们哎也有以下课上的时候，要是发生一些奇迹呢？刚才也有家里人说，这学渣有的时候也能赢学霸呀。关老爷，说俏也比较同意啊，说偶尔这后进分子也能露一手呢。我们当然期待这样的场面出现了。 这其实也是足球的魅力嘛，就如果只是单纯靠个排名、靠个实力的话呢，那足球就不存在爆冷了，不是？你看阿曼人家还能赢日本， 就是所以主要是我们要认清自己目前的现状，就是个人的基本功、个人的能力，组合在一起的时候，不是一加一大于二跟对方的这种整体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在该赢下的对手身上，我们还是要有想法。8338说，越南队哪来的信心啊？这个怎么他们就一定觉得能赢中国呢？越南的信心恐怕是通过看前两场比赛而来的。反复的看我们在面对澳大利亚和日本的时候的状态，尤其是后防和中场的这种失控，让越南有了这样的信心吧。而且毕竟越南的青年队们的成绩还是摆在那儿的。 但是呢，像俏在微信当中也提到了，反正现在咱们狂喷狂贬男足啊，其实一点作用也没有，也起不到还是希望在球队困难的时候呢，大家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 俏还是对学渣的这个 暂时落后是吧？ 学渣的这个说法觉得 其实 不太恰切。 学渣原本就是一个调侃， 对，就是学渣就敢说调侃自己是学渣的，恰恰证明 放弃了自己， 恰恰证明对自己还有一线希望就是 还有希望。 对，就是敢于自嘲，其实是一种自信的表现，没有说我真的就是已经被打得溃不成军了，我一点反击的能力都没有敢于承认这一点，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还有自信的表现。我们也继续来说说全运会的消息第14届全运会的羽毛球团体赛的决赛，昨天是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体育馆进行，陈龙领衔的福建队3-2力克广东，赢得了男子团体金牌。女团决赛里，湖北队3-0战胜了老对手江苏，获得了冠军。福建男队呢是全胜战绩杀进决赛的，第一单打陈龙21-12、21-16击败了广东的小将苏汉森。此后像梁伟坚、任翔宇2-0又战胜了福建队的韩成凯和欧恒前为广东队扳回一分。第三场福建的第二单打吴凯安0-2又输给了广东队的雷兰西。第四场比赛又是福建队双打的组合追回一分。决胜场翁宏阳2-0战胜了广东的苏旭阳，福建最终是3-2胜出。男团的铜牌战，江苏3-2战胜浙江，获得了季军。 确实打得非常的激烈哈。另外呢，在女队方面呢，湖北队凭借着戴望、杜月、李银辉和王芷怡的三分完胜了江苏，摘得女团的冠军，这也是时隔46年再夺全运会的女团的金牌了。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全红婵昨天的跳水女子10米台的半决赛，全红婵和陈芋汐是以总分416.05分并列第一成功晋级，苑浩妍、任倩、张佳琪分列3-5位，这个项目的决赛今天下午就要进行了。 另外 全运会的冲浪项目的决赛呢，昨天是在海南万宁落幕了。海南队的选手邱卓和黄莹莹分别获得了男女短板的冠军。冲浪呢，也是第一次成为了全运会的比赛项目，13支队伍，50名运动员来参加比赛。 嗯，我们也关注一下全运会的拳击比赛。那昨天的一场焦点战里，谷红奥运归来，全运也非常期待卫冕。我们来听一听齐良博带来的报道。 昨天的全运会拳击比赛，东京奥运会亚军陕西名将谷红战胜了北京队的吴林红，晋级八强。尽管比赛的过程比较轻松，但是谷红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的满意。 我自己不是很满意，有点太松了。其实我想着上去是要放松一点嘛，这样打准，但是好像教练第一回跟我说有点太松了。 本场比赛谷红凭借身高和臂长的优势，一直牢牢地把握场上的主动权，北京队的吴玲红很难寻找到合适的进攻机会。首个回合谷红就以5-0领先。经过东京奥运会的洗礼，谷红对于比赛的把控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三个回合结束之后，他以5-0轻松取胜，晋级八强。全运会的拳击比赛竞争非常激烈，东京奥运会之后，谷红和队友们在天津隔离了21天，回到陕西才训练了1周。不过在隔离之中，谷红也一直在坚持训练。 测了几次核酸以后，然后给我们指定区域可以活动，然后刚好我以前差不多大小，我们两个有在训练，还配合挺好的，就有在系统的就是训练。 今年已经32岁的谷红很有可能在本届全运会之后选择退役。4年前的天津全运会上，谷红勇夺女子拳击69公斤级金牌，让陕西拳击实现了全运会金牌零的突破。作为当今这个级别的顶尖高手，他成功卫冕的希望非常大，自己也非常渴望在家门口实现全运卫冕的目标。针对接下来的比赛，谷红自己坦言，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困难就是自己吧，对，主要突破自己，就是我自己最大的敌人。 本届全运会在这个级别的角逐中，谷红的主要争冠对手来自于青海队的窦丹和内蒙古队的杨柳。 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全运会上的大球项目。昨天的全运会女篮成年组结束了第3天的角逐，实力强劲的奥运组合队大胜了四川女篮，取得了3连胜。而 B 组的焦点战，江苏女篮是力擒山东女篮，同样是收获了3连胜。而咱们北京女篮是61-82输给了广东女篮。 嗯，这样呢，北京女篮在小组当中呢排在第3位啊。后面呢还有2场这个排位赛要打，另外呢还可以提醒大家，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呢，全运会的男子手球的决赛也将会打响，咱们北京男手已经是杀进决赛了，将会面对江苏队，看一看今天晚上会有怎么样的表现。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走进冬奥会，我们来关注一下冬奥的相关消息。河北承德国家雪上项目训练基地，海拔在1500米左右，和北京冬奥会的张家口赛区的越野滑雪场是海拔相同的。越野滑雪国家集训队已经在这儿训住了1年半的时间。那今年气摩越野滑雪赛道在承德国家雪上项目训练基地也建成了，让咱们国家的越野滑雪运动员的年度雪上训练时间从5个多月提升了至少3到4个月，那未来呢，也有可能实现全年的雪上训练目标。 从第二站的积分赛开始呢，比赛就全程的在承德国家雪上项目训练基地来进行了。因为气摩雪狼的赛道只有2公里多，没有办法满足强度训练，除了上雪训练，越野滑雪队还要结合滑轮的训练啊。他们也表示说呢，承德训练基地的滑轮场地有8公里，加上上下坡能够达到10几公里，通过滑轮加强这个强度的训练，再结合气摩雪狼的上雪训练，运动员们可以适应不同的场地难度。基地的气摩雪狼和滑轮场地都通过了国际雪联的积分认证，队伍呢不用移动就能够完成系统的训练和比赛。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速滑长距离项目，现在也是在二七场国家冰雪运动训练科研基地召开了备战北京冬奥会的盘点工作会议。集训队的负责人李笃志是对耐乳酸功能系统训练、综合体能训练、科技助力、队伍内部的制度建设还有程序化的参赛方案等等进行了汇报，强调要不断地强化综合体能的训练来提升运动员身体机能和比赛能力。主教练韩家良也是对运动员参加全国积分站第三站的比赛情况以及现在的成绩达标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自建中心主任党委书记季道明做了补充，首先是对速滑长距离组在全国积分第三站的比赛表现给予了肯定，那觉得呢队员们信心有所提高，团队意识也有加强，成绩也有进步。那下一个备战的阶段就是从队伍的管理入手，提升信心，要树立团队的精神，采取得力的措施，深度磨合，把自行车训练成功的经验转化到速滑训练上来，来提升专项成绩。还有就是科学训练，严防伤病。 我们来关注一下疫情防控方面的最新的这个情况哈。截止到昨天，福建莆田此轮疫情报告24例核酸阳性，其中呢确诊病例6例，无症状感染者18例。昨天呢，国家卫健委也是派出工作组赴福建莆田市指导疫情的处置工作。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文明出行啊，礼让行人的我们的这个活动。 对，昨天上午呢，也是多部门联合举办了文明驾车礼让行人主题的宣传实践活动。北京公交集团通过视频稽查了对文明驾驶的实时监测，也敦促驾驶员增强礼让斑马线的意识。一起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带来的报道。 南北方向是红灯，三位女士，请您上来，等一会儿啊，不要着急过路口，谢您合作。 在广安门外大街番子路口，交警、文明引导员和公交志愿者进行值守。11号上午，本市多部门联动，在全市150多处重点路口设立宣传站，开展文明驾车礼让行人实践。市民们说， 现在是有改观，公交车也好，机动车也好，都是会主动避让行人的，特别是在斑马线这儿。 过马路的时候，公交车其实已经在转弯了嘛，他看到有人，他会直接停车，会打个手势让我们先走，比较有安全感吧。 目前礼让斑马线是北京公交的常态化管理措施，通过车载视频监控设备实现远程稽查，全方位覆盖车厢内外，可实时查看司机操作和车辆运行。北京公交集团办公室稽查中心高级业务主管孙颖说， 通过调取车载的一号探头呢，是在运营车辆的最前端的挡风玻璃这个位置，能够看到我们司机在驾驶过程当中，在路过斑马线的时候，如果有行人是否礼让了行人。一开始我们能够查到礼让斑马线的违规项，一个月基本上是在6件左右，后期逐月的减少，我们截止到这个月已经归零了。 北京公交集团内部对驾驶员也有严格的12分考核，涉及安全和服务等方面和司机的薪资挂钩。北京公交集团安福部经理杨斌介绍， 发现不礼让斑马线的驾驶员我也要扣3分的，经济损失在大致应该在1500块钱。每月11号和22号作为主题宣传日活动，我们呢也制定了321这个操作，接近人行横道30米的时候要主动的减速，在20米时呢要把速度控制在15公里以内，到10米的时候如果人行横道有行人，我们应该停车来避让。 目前本市有217处路口的电子眼，增加了抓拍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违法行为的功能。市交管局安监处副处长王艳飞表示，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专项活动要1抓3年，下一步呢，我们根据道路的实际情况继续的加大覆盖面，争取到年底达到800到1000个摄像头，专门对未礼让斑马线的行为进行抓拍。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 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 练。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北京时间的7:36，欢迎回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时段，也来说一说国安吧。虽然这一段时间联赛是停摆了啊，但是大家也都一直心系咱自己家的球队，一个是关心咱们的孩子们啊，滞留在海外的孩子们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啊， 还有就是已经有回来的，那就是比利奇啊，已经落地广州开始隔离了。 这也标志着克罗地亚人呢正式结束了20天的休假，返回了中国啊。曾经他回国休假的时候，大家还担心，这个面对着疫情的这种变化，什么时候能回来呢？现在落了地，大家也就踏实了。目前呢，全队仍在这隔离当中，球队是在23号，也就是中秋节之后，正式向球队报到，来为下个月的足协杯啊以及中超联赛来做准备。 那所以接下来其实也是一个不完整的备战啊，对于比利奇来讲，依然是跟刚刚当初刚到队的时候是一样的情况， 没什么区别啊。几大国脚不在阵中， 真是， 但区别就是断了他的念想。 就是之前还想着说，哎呦，这夏天的时候总得该给我补点人了吧。 啊、当时还想着这什么时候奥古他能回来呀、啊？是不是别埃拉伤什么时候能好啊？ 得， 巴坎布状态能不能调整一下啊？ 现在这几个支靴子都已经是落了地了。 大金子能不能踏实一点啊？现在告诉你，不用想了 啊、 都已经踏实了。 所以现在这结果对于比利奇来讲就是，嗨，反正已经是苦日子了，那就得按苦日子的这个标准来过。 既然已经是苦日子了，那再苦点也不爱的 啊。就是现在比利奇可能会想，这夏天虽然说没有大补，怎么着也是补了一位啊 ，A 席 啊， 还在路上呢 啊。所以呢，那会儿有这种叫什么苦夏是吧？ 啊，苦夏，苦夏过完是，还有一词儿，它叫悲秋。这。这不能够，不能够啊！这秋天是丰收的季节，是结果实的季节。也希望比利奇在目前的这个人员短缺的情况之下吧，好好的跟球队磨合和过渡啊。那说到了本赛季我们的终极目标，那接下来的比赛一下就一竿子支到12月份了。专家啊，评论员郭健依然是说，这个赛季啊，咱们也不要有太多想法啊，终极目标就是平稳的过渡。 足协杯下个月就开始了，然后这个国安应该是再过不到俩礼拜就开始集中了，然后现在说主教练比利奇已经回来了，按规定隔离完就可以归队。我是觉得哈，就是不管是足协杯还是后边12月再开始的联赛， 我觉得国安队争冠的可能性基本上是没有了。我觉得这个目标不妨现实一点，就是平稳过渡一年。现在它就是一个平稳的状况，而且这个你得到国家队的队员回来以后，他们的状态决定着国安今年在联赛里最后能拿到什么样的成绩。国安现在的情况大家也知道了，核心的外援走了，你整个的阵容打法是不一样了。而且从目前来看，就是你今年已经没有什么这个再补强的可能性了。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比较现实的目标就是国安队别再有什么比较大的伤病，然后让这个主教练能对这些球员更熟悉更了解。如果他的这个合同能再坚持一个赛季的话，我觉得那就给他时间，然后让他考虑一下这个下一个赛季国安队要变成什么样的阵容，什么样的打法。所以我觉得补强呢应该是在下赛季，这个赛季呢就是平稳过渡就很不错了。 啊，所以回到今天的话题里，其实咱不是说秋天要贴什么秋膘，而是要保持现有的这个身体状态，哎，再适当的增增肌， 保持一下体重是吧？哎，减减脂， 减减脂，增增肌啊，也其实就是这样了，一些细微的调整。那当然，主教练的回归也就是意味着全队的这个假期也进入到尾声阶段了啊。接下来根据安排，一线队的收队时间是定在了9月23号，也就是刚才四狗哥已经介绍，中秋佳节之后，全队正式的重新集结。 哎。备战足协杯和中超后面的比赛，之所以这么安排呢，其实还是这个管理层和教练组啊，希望因为疫情爆发之后呢，咱们的球员和家人也是聚少离多嘛，能够有更多的时间陪陪家人。因为最早的时候计划是在9月20号之前来收队，可是你收队完了之后，这三天正好赶上中秋节，让大家这心里面也不舒服，那就多给了几天假，是吧？也来备战下一阶段的比赛吧。包括在前一段时间比利奇回国休假的时候呢，也给每个队员都留了作业了，所以要求他们保持着自己的身体状态。从看到一些队员的这个身形上来看啊，应该都没什么大问题。因为前些天也看到大猴和刘欢两个人去有一个公益活动啊，这个身体保持的都还是相当的不错。 这是现在的职业运动员们，一贯有的这种自律的标准啊。他们很少会去说放纵一下自己， 因为现在呢，这个现代化的通讯手段也很发达就时时都可以监控 到、就稍微有点，也真是贴了秋膘了。那教练还有体能教练一看，哟，怎么回事？这几天缺练了吧？立马就能看出来。但是现在呢，其实中超联赛在暂停的阶段啊，也有很多关于联赛的探讨。像昨天东方体育日报，这是沪上的一家媒体啊，就登了一篇李伟峰指导的文章啊。这是亲笔写的吗？还是口述转述的呀？啊，不管怎么样， 反正大概齐， 大概齐 这个领会精神，咱们是吧？ 对，李伟峰指导呢，对国足还有现在国内联赛现状也有一些他自己的看法。比如说他说了说国足啊，第一场打澳大利亚，熬夜看了，看完就上火了，觉都没睡好。哎，这跟咱们大多数球迷的心态是一样的。 对 啊，但是到了第二场打日本呢，还得看，没办法，这就是咱的国家队。两场比赛看得挺难受，就是那种特别无力的感觉。之前有朋友说跟我说，看现在的12强啊，跟看踢10强赛的时候完全不一回事儿。因为那时候想的是中国队能赢几个，现在担心的是输几个。他说其实不能这么比，一个是踢球的人不一样了，而且现代足球的发展也不一样，对手也不一样。所以不管怎么说，哪怕是输球，也得输得明白，知道问题和差距在哪儿。 对，李伟峰呢，他也写到说，在网上看见了吴磊在机场跟日本那些队员一起直击的这个照片哈，所以说呢，输给日本队这场比赛很正常。咱们一直说中国球员要走出去，先别管是什么国家的联赛，都要先走出去。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真正具备出国踢球能力的这个队员到底有多少啊？我们的中超联赛 现在自己都没踢利索呢，到外边怎么踢啊？要么你就是从青少年球员开始走出去，一个十个一百个像日本球员那样都在欧洲踢球，这样国家队的这个水平自然而然就高了啊。回到咱们中超联赛，他说现在的联赛水平已经是在下降了，而且这两天听说又有球队要退出，如果这要是真的话呢，觉得这是非常大的麻烦，因为可能意味着接下来足球环境会更乱。如果越来越多的球队今天这个危机明天那个危机，球员还能有心思好好踢球吗？是吧？青训怎么办？联赛水平上不去的话，再怎么骂国家队其实也没用。 哎，那现在联赛出现的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这么多年啊，我们依赖着资本再把联赛做得更加的商业化，但是一旦资本出现问题，这个源头出现问题的时候，发现哎，联赛似乎是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这种打击啊，往前推不动了，走不动了，所以限薪限投的这个政策已经有了，那接下来联赛也要慢慢的去面对，尤其是其实李伟峰所说到的这个球队出现的危机，相信大家伙也都心里都明白，说的是哪家俱乐部啊？就是以一个当年那么辉煌庞大的机构，那么丰富的丰满的资金，到现在也会出现问题，就是你会觉得明天会发生什么，一切皆有可能，就是这种危机感可能对球员来讲是挺可怕的。 对，包括大面积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前一段时间大面积的爆出了欠薪，是吧？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大面积的爆出了退出的这种风波。虽然呢，有一些球队通过各方面的介入，保留住了本赛季的参赛资格，但是能不能够出现在下赛季联赛，可能也画着问号。所有的一切动荡都会影响到中国足球的发展。 那当然我们关注联赛同时也关注一下亚冠吧啊，9月13号亚冠的8分之1决赛就要重燃战火了，马宁和其他的四位中国裁判也要前往到阿联酋去执法西亚大区伊朗德黑兰独立啊，他们的主场是放迪拜了，对阵沙特利雅得新月的比赛啊，他跟傅明也是肩负着中国裁判进军世界杯的一个重任吧。外界看来，他们的希望比国足突围的希望要大一点，而他们的时间呢，还有一年左右。 刚刚结束的12强赛前两轮，马宁是以主裁判的身份执法了首轮阿联酋0-0战平黎巴嫩和第二轮伊拉克0-3输给伊朗的比赛。同样呢，来自于中国的施翔和曹毅以及张雷、傅明是配合了马宁执法。从现在亚足联的反馈来看呢，马宁的执法也得到了认可和好评的，这也为他冲击世界杯增添了一定的砝码。世界杯预选赛40强赛最后阶段的赛会制比赛，马宁也是受到了邀请前往多哈执法了卡塔尔1-0战胜印度和阿富汗1-2输给阿曼的比赛，再加上2019年印尼和泰国的比赛，这一届世预赛马宁已经执法了5场了。这在72名执法的亚预赛的亚洲裁判当中，和阿曼的卡夫是并列第3，仅次于执法6场的日本的佐藤龙志和叙利亚的阿塔布。那上届世预赛呢，马宁也是执法了5场比赛，应该在接下来的12强赛当中呢，他还会继续执法。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全运会的足球比赛啊。现在全运会的足球赛已经是结束2个组别的比赛了，但是这个电视直播依然是遥遥无期啊！球迷， 咱先别说电视直播了，那比赛都打到什么级别了？那球都能飘上， 哎呀， 飘在水上。 所以球迷甚至连比赛这个分段视频啊，这些集锦、 都看不着， 都看不着。所以从这个角度就可见，中国的这些青年级别的球队是多么的没有受到重视。你说现在咱把所有的火力都抨击国家队， 对， 也没有什么用。 实际上呢，根基还是没有扎牢，是吧？这一届全运会的足球比赛呢，其实本来不缺少看点的，包括你要参加完奥运会的中国女足以奥运组合队的名义来参赛，等等一些相关的信息吧。但是现在呢，也依然没有太多的报道啊。男足的这个新闻，决赛首阶段，咱们这边是北京 U20 的男足是输给了上海。但是呢，这个阵容当中，少了很多的球员，梁绍文、阮奇龙，段德志、胡佳琪啊，他们是 U20 国家队的球员。其实这个也没办法， 对， 这是咱们 U20 这个队伍其实是很有实力之队伍吧，但是因为去打亚冠， 受到了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队员是回来隔离的隔离，还有一部分队员现在依然滞留在乌兹别克斯坦，没有办法回国，所以现在咱们只能是从更小一批年龄段来调上一些球员来出战全运会了。 对，所以这就是目前的一个现状啊。咱们滞留在海外的这些打亚冠的孩子们，哎呀，也真是依旧为他们很担心啊。长时间的滞留， 其实包括这篇文章写的呀，就能够看得出来。又批评说大家不关心这个青年足球是吧？但是自己呢，就说离奇的少了应该出现在主力阵容当中的梁少文、阮其龙、段德志、胡佳琪， 这有什么可离奇的呢？ 这两个多月之前就知道他们打不了全运会了。 对，而且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啊，也是，事出意外，所以真的期待他们早日的安全的回国。我们也继续来说说篮球啊 ，NBA 昨天湖人官方宣布，球队和灰熊达成了一笔交易协议，湖人呢，把小加索尔一个2024年的次轮签还有部分现金都送到灰熊了，换回的是中国球员王哲林的签约权啊。灰熊呢计划裁掉小加，让他可以继续留在西班牙陪伴家人。湖人的官方媒体也晒出了一张照片啊，向小加索尔表达了谢意。所以跟王哲林大王的这个签约权这笔操作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我们也是在赛场热观察，听听周贺的分析。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热观察。 洛杉矶湖人队通过交易得到了王哲林的签约权，同时把小加送回了灰熊，另外呢还把这个2024年的一个二轮选秀权以及一部分现金送到了灰熊。应该说这笔交易今天让很多的中国球迷感觉到非常吃惊，这是不是意味着王哲林要加盟湖人了呢？但实际上从这笔交易的目的来看啊，可能湖人队我觉得未必是真的希望说引进王哲林，而是希望省钱。因为他通过把小加交易走之后呢，整个球队能够得到不少的这个就是空出来薪金空间，那一下包括从奢侈税角度来说，他可能能够少花1000多万。所以这笔交易的最终的目的，我觉得对于湖人来说是为了省钱，让他在新赛季能够去省下一些开支。这个对球队来说呢，别看拿这个现金啊，这个二轮选秀权呀，包括这个小加啊，好像什么都没换来，但实际上看起来是付出了，但实际上是省钱了。那从整个这管理层的角度来说呢，这1000多万美金的话还是比较可观的一个支出的。那对于咱们的球迷来说，肯定大家都希望有中国球员能够去 NBA， 能够去这个更高水平的联赛去闯荡。但是不得不说现在来看，包括大王的这个状态，包括咱们这些国内球员的实力啊，真正说能够登陆 NBA 的可能现在真的是非常有限，情况并不是非常乐观。 真的是够到 NBA 的这个天花板的，那确实之前也没有成功啊，也都是在发展联盟有一些机会。 首先呢，先得你有统治咱们自己国内联赛的级别，再想着去更高级别联赛当中去发展。当年大志、姚明、巴特尔他们都是在国内具有统治力的。现在的这些球员，你真正能够统治联赛吗？真正能够就是靠一己之力带着自己的球队拿到冠军吗？这可能还做不到的情况之下，就先别想NBA 那边的事儿，踏踏实实的打好自己的联赛哈。 对， 然后看到赵军呢发了一条微信说三人篮球联赛要来了，这挺有意思的。确实呢，在奥运会的赛场当中，这三人篮球也是引得大家的关注哈。昨天呢，中国篮协也是官方宣布，为了响应奥运会赛事的号召，同样呢以其他的方式培养球员。那自男篮世界杯之后，中国男篮因为也没有进入这个奥运会嘛，所以就将会推出自己的三人篮球的比赛。 我们也是来看看啊，在三人篮球这个项目上完全不同于五人篮球的配置，那我们能做点什么样的文章呢？周贺也分析了这三人篮球它需要的是全能的锋线人才，咱们其实是可以打造自己的三人篮球明星的，也是未雨绸缪，为接下来的奥运来做准备。 另外我也看到了消息，就是说咱们要推出这三人篮球的联赛，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举措。就包括奥运会的时候我解说了三人篮球比赛， 当时比较深的一个感触就是说，这个三人篮球跟五人篮球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就是咱们在五人篮球当中，你需要可能各个位置的球员相对来说，比如尤其是这种大中锋还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在三人篮球，在整个世界舞台上，实际上它的这种项目的特殊性导致了它包括对于球员的这种个人能力的需求，包括对这种位置的这种要求，其实都是跟五人篮球有很大的差别的。包括整个攻防转换的这种节奏，就是说咱们的球员其实可以明显感觉到，包括高诗妍在奥运会上也是饱受质疑。其实他在山东队也好，在辽宁队也好，大家可以确定的说他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后卫球员。但是为什么到了三人篮球赛场上就没有那么好用了？我觉得这本身就是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在三人篮球的赛场，他可能不需要纯控卫，整个这个阵容啊，这个一支球队场上三名球员，场下的这一名替补，就是实际上可能锋线在这个项目当中是更占优势的，而且呢需要这种全能型的锋线，而且他整个比赛的这种攻防转换非常的节奏非常快，那需要每个球员的这种体能的要求啊，这种整个啊这半场攻防的这种节奏的这种变化，我觉得需要球员去适应。如果你是像现在比如咱们奥运会上啊，用胡金秋、高诗妍这种五人篮球的比赛的球员去打三篮球，那可能会出现一些在这个规则上整个打法体系风格上适应的问题。那如果咱们想在奥运会上取得一个好成绩，我觉得这三人篮球联赛还是挺有必要的。甚至我们可以就是说去包装打造我们的这个三人篮球联赛，就是不要说仅仅是为了这个奥运会，因为这本来这个比赛呢就很有观赏性。这个包括在美国其实也有这个 Big Three 的比赛，当然跟这个FIBA的三篮球规则也不太一样啊，然后但是实际上这种比赛它是有一定的观赏性的，节奏很快，然后时间短，同时整个的一个竞争性其实是很强的。所以如果我们就像这个很多国外的，包括这个立陶宛呀，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些国家，就是我们可能能够去打造一些三人篮球的明星，他并不是说在五人篮球赛场上能够去打出名堂或者打出名气的，但是在三人篮球赛场上他仍然可以成为巨星。比如说奥运会上这个老将杜桑布鲁特，是吧，从三篮球赛场上出名，然后打到了美国的这个 Big Three 比赛，奥运会又回来，非常非常出色。但是之前他在这个五人篮球的赛场上实际上是名不见经传的，但是他通过三篮球的比赛不但赢得了名声，赢得了名气，然后同时也挣着钱了，也能够去养家糊口，然后成为了三篮球界的一个明星。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通过三篮球联赛去打造自己的明星，然后打造我们自己的这种三篮球的比赛，我觉得其实它是可能是有市场的。同时啊，这些常年打三篮球联赛的球员，他可能到了奥运会，到了这个FIBA的比赛当中，哎，还能够去为国争光，去争取一些好成绩，这是一件好事儿。因为现在三人篮球呢，东京奥运会是第一次进入奥运会，而且呢刚刚起步，很多国家还不是特别重视，就是他派的球员实际上也不是说这个一定是国家最好的球员。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提早动手重视的话，我们就可能能够拿到成绩。 也非常的期待啊，这个三人篮球的联赛真的是能给一些草根的球员机会，而且到了奥运的赛场上也能让他们继续去实现梦想。 对，别联赛打得挺热闹啊，一到大赛的时候呢，又从其他的领域当中去征调球员吧。 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早晨到夜间仍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的短时雨强较大，路面湿滑，能见度低，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到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地带游玩，以免发生危险。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近期降雨多，山区地质灾害风险高，不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26到21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一，体感舒适，夜间舒适度指数为二，体感偏凉。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二，照射强度弱。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欢迎回来进入到体坛热搜榜，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些冲上热搜的体坛的消息啊。第一条就是 C 罗进球了啊，久等了12年。不用等太久，45分钟，来吧，眼泪啊！这就是对于C 罗的第一个进球的注解。 对，实际上一开始还在担心，在这周末的比赛当中 ，C 罗能不能够登场亮相啊？因为毕竟完成了隔离之后，距离比赛开始时间只有一天。但是 C 罗回归是完美首秀，梅开二度，而且呢还多次创造威胁，速度、力量、意识都是世界级的。真的看不出来已经36了。 对，所以今儿我们第二个话题也说说嘛，您看到36岁的 C 罗的曼联首秀的时候想到了什么？ 这前些天啊，这个我们同学聚会，然后呢后来大家谈论的这个话题就特别想套用在 C 罗这话题上。 是， 就是大家在谈论发际线的问题 啊。 哎，你看人 C 罗，C 罗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他离开梦剧场的时候和回去的时候，这头发没什么区别， 发量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这个很关键啊，更关键的是身体的状态， 比那时候要强壮。 对，离开的时候还是一个轻松的少年，还有那种少年感，现在就完全是一个很精密的仪器哈，就是觉得随时你说给他调出来什么程序都有可能。所以36岁的 C 罗年龄不是问题，就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人，就是通过自己那种绝世的天赋加上勤勉去打败时间的。说这上哪儿说理去呀？ 就是啊，那你说罗本看见 C 罗得气成什么样？ 本来当年就长得着急，嘿，你还一直通过每天那么自律，保持身体状态， 头发还不掉。 这边我爱 Packing 天安门说看了36岁的 C 罗，我想说，哥比你大3岁。 然后呢？我们特别想听然后呢？ 对，主要还是得站一块儿，再比一比，就是大哥这江湖地位是有了，可是这站一块儿之后能不能显出来，那就是另说了。这边也有很多的家里人说到看了36岁的 C 罗啊 ，The Three 说 C 罗首秀无缝衔接呀，梅开二度，第一球的门前嗅觉，第二球的反击爆射，太完美了。但是。就是咱们在鸡蛋里挑挑骨头，就也能看到 C 罗，你比如说2点没争到的时候，头球没争到的时候，他也急， 对， 他也上下翻肥，他也蹦跳，也着急。 8216也说了，归来仍是少年啊。同时呢，哎，姜还是老的辣，这属于两头堵是吧？又是少年，还是老的辣啊。北京葫芦侠也说 ，C 罗首秀就以一己之力拯救红魔，自控是最强者的本能。 燕林说，越自律的人越自由啊，就是自律获得自由。真是这样的，也看到很多咱们的家里人一直都是这么做的，非常自律，每天5到20公里，之间啊，跑跑步，或者是一直在坚持健身房的体能训练，也都是一种给自己的加冕吧，给大家都鼓鼓掌啊。 再来另外一条的热搜就是关于王哲林的了啊，这也算什么 CBA 的总裁是吧？ CBA 的总裁 老板啊， 是 现在最近呢和湖人纳乌已经有了联系，因为湖人宣布呢和灰熊达成交易，最终呢换来的是王哲林的签约权。有球迷在第一时间就晒出了王哲林身穿湖人队球衣的 PS 照片啊。美国很多球迷呢都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在问王哲林谁啊，没听说过， 好尴尬呀。 就搜索一下王哲林啊，知名的 NBA 专家约翰·霍林格也是晒出了王哲林冲上这个热搜的截图，写的王哲林热度在上升，所有人都在查询他 就需要 Google， 需要 Google 的。 这个就不像咱们当时国安引援是吧？我们要引那个不用百度的。 对，这王哲林现在在美国球迷的纳乌的知识范围之内还属于一个盲区还有一专门研究 NBA 比赛录像的社交媒体的账号说，如果你们想知道王哲林是一个身高7英尺、27岁的挡拆切入型的大个子，那看看他的数据，从12年以来一直为福建打球，从他的数据还有录像资料，想说他还没有接近成为一名 NBA 的球员，说的也非常的客观和中肯。 就现在王哲林是上海队的球员， 对 吧？ 给他普及一下，更新、 update 一下数据，已经换东家了。第三个冲上热搜的呢，就是 跟金牌有关系了， 跟金牌有关系， 吊渣算什么 这个氧化才是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继这个金牌会秃噜皮儿之后中国女子帆船运动员、伦敦奥运会的帆船比赛女子激光雷迪尔级的金牌获得者徐丽佳也说，她在伦敦奥运会上的那个金牌氧化了。他说如果是放了9年的那个金牌有点不敢看哈。发现金牌氧化之后，中国航海博物馆的一位老师就帮徐丽佳做了一些清理和修复，那老师也说这金牌是纯银制造的，只是表面镀了一层金，所以氧化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因为毕竟这个金牌呢不是纯金的，它是应该是按照以往纯银外面镀金，是吧？ 北三儿也说金镶玉的最货真价实，这说到咱们2008年北京奥运会了那个金镶玉可真是非常的着实。 这边呢包括其实不光是这个徐丽佳是吧，这个体操的奥运会冠军邓琳琳她也发了一个，就是在直播当中发了那个图片嘛，就是说当时这金牌金灿灿的，伦敦奥运会这金牌现在表面已经氧化了，看着还以为是铜牌呢。倒是咱们2008年奥运会那个金镶玉，确实是不光是工艺而且呢还是属于真金不怕火炼， 对，真材实料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内马尔就在梅罗还在自己的这个进球记录上继续去往前奔的时候，内马尔也不得不秀了一下自己的腹肌，因为前一阵儿不断的被球迷吐槽说这哪是内马尔，这是再加一个人底下，这是一肉马尔但是内马尔呢也晒了晒自己的腹肌他说我不知道我还得该做些什么才能让人尊重我，这庆祝动作里他也是露了一下腹肌，说我不是肉马尔说不是自己，不是一个胖乎乎的球。 但是我就一直在想这么个问题就是说内马尔和肉马尔之间的区别是差一个人但是内马尔真的会中文吗？ 对，这还是演绎的 是吧？ 这是有心的球迷演绎的。 对啊， 这也不能直译成英文 他要是真的会写中国字儿，那我觉得这是他自己说的内马尔和肉马尔之间的区别。 不过 看了内马尔那个晒的那个腹肌哈， 啊， 反正是有点为他汗颜。你说你这 还不如不晒， 真是。 是 您说您要是真是有那个 C 罗那样 的啊，这六块腹肌清晰可见，两边的这个腰肌都 这人鱼线很清楚， 人鱼线两个把手都很清晰， 嗯， 那您晒着，您说您这个还有点模糊不清，晒了也没什么说服力呀，啊，所以很多的网友球迷也说腰围啊一看就粗了不少，其实肥了就是肥了。 然后也有朋友说抬头挺胸收腹，看到肉麻。 对，这跟之前度假那会儿相比确实是瘦了一些，比赛又捡回来了。然后还有更眼贼的球迷说其实应该有很多的体内脂肪，看看人家 C 罗那才是真的精壮。 但是这个有时候呢你不能横向的这个一对一这么去， 不能只靠目测是吗？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它不太一样，有的人呢相对来讲他就是皮脂比较低，他的肌肉的纤维的分离度特别好，这就是拍出照片的就是好看，他有的这个运动员呢他就是那种咱们说就叫什么神户牛的那种感觉， 就是五花， 他就是这个肌肉纤维就没有那么清晰，他总是带点脂肪 啊， 所以你看着就是圆嘟嘟的， 但是这要是放在浩克呀包括 你最鲜明的例子给您举一个大鲨鱼奥尼尔 身上 和大卫罗宾逊这俩胳膊一看啊，一定是大卫罗宾逊那个线条又清楚，然后呢形也好看，但是你要在篮底下抡开了，大卫罗宾逊还真不一定扛得住奥尼尔， 确实这要放奥尼尔身上这绝对立得住啊，但是放内马尔身上我觉得让他在 C 罗 不是一个项目 让他在 C 罗家待半年试试，就每天那样的饮食计划，那样的训练计划，相信肯定会摆脱肉马尔的这个名称。 然后内马尔就退役了， 退役了，不让我吃薯条，不让我喝可乐， 我不踢了还不行吗？ 这太煎熬了，确实能做到像 C 罗那样极致的那种自律哈，真是需要勇气的啊。我们也继续来看看第五条热搜，比较出乎大家的意料，居然在探讨熬夜的七大好处，因为咱都知道长期熬夜危害肯定是很大的啊，所以呢有一个小调查说你平时都几点睡觉，有网友居然总结出了熬夜的七大好处，比如说洗发水的钱都省了 是因为头发都掉光了吗，就不用洗了，说肤色暗沉更成熟了，经常熬夜的人容易变丑，而它带来的伤害不仅是变丑，还会通过身体的各个部位显现出来啊，所以这只是一个调侃，熬夜没有什么所谓的好处啊，只有自己的身体经历了才知道那个痛苦。 但这个熬夜啊它分主动和被动， 这说到这个主动跟被动，要是主动熬夜的话就自己承担就行了， 对 啊， 被动熬夜的好处就是证明您工作还在 啊，嗨，这么安慰自己 对吧，疫情期间有很多的朋友他被动熬夜没办法， 没办法， 有压力是吧， 对，工作太忙碌了，但是也得合理的去规划一下啊，不能长期的处在这种熬夜的状态里。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美网，北京时间间凌晨的美网进入到了女单决赛的争夺，两大黑马18岁的拉杜卡努和19岁的费尔南德斯展开了青春的对决。比赛当中拉杜卡努是延续了本届美网的强势表现，6-4、6-3直落两盘赢得了决赛胜利，一黑到底斩获了生涯第一个大满贯的女单冠军，她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首位斩获大满贯冠军的资格赛选手，1977年以来第一位夺得大满贯冠军的英国选手，也是04年温网以来的最年轻大满贯冠军。我们也听一下评论员胡立涛带来的分析，他也是点评了拉杜卡努在决赛当中的表现。 拉杜卡努那个第一盘被追平之后，我觉得主要是他调整了一下发球策略，他其实他发这个费尔南德斯反手一开始不是太管用，但他没有调整落点，而是调整了这个发球的速度和旋转。我觉得在他这个年纪呢，能对这个网球理解到这种深度和程度，确实有他自己天赋。当然也离不开现在，你看他年纪轻轻的团队人已经比较多了啊，现在是 大家都要在比较早年纪建立这个比较齐备的一个团队，这当然也需要资金的支持，还有这个当地网协的支持。他这个给费尔南斯二发施压的这个策略一直是没有变的，所以到第一盘他后来发生组局自己保得比较顺了，在盘末完成了一次破发，就拿了第一盘网。而从现在女子网的竞争格局来看，当然拉杜卡努只能说具备很好的潜质，而且他的起点很高，我觉得是不是能出现像小威那样人物其实是要靠时运的。小威，你这个20多年的职业生涯，你才能建立一系列这种很有持续性的记录。现在的情况看，我觉得还是不敢说这个话，因为现在女子网坛有潜质的啊，打法先进的选手其实挺多的。小威当时也是因为他其实开创了这种力量性的打法，现在他这个打法我觉得搁到现在其实稍微有点过时了，现在女子网坛其实技术其实更全面了。 另外呢，在今天凌晨美网的青少年男子单打决赛也是结束了，赛会的头号种子中国的16岁小将商俊成是2-6、6-7败给了3号种子林孔，无缘冠军，但是亚军依然是创造了他的职业生涯的最佳战绩啊，这也是咱们前国安队球员商毅的儿子。 哎啊，真是虎父无犬子啊，这体育世家去培养的孩子，确实小商最近的几年他的成绩的这种提升也很明显， 非常快啊。 也是被大家逐渐的看到了。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世界机器人大赛锦标赛，有一个青少年设计大赛叫 Enjoy AI 的赛项里，中学组的同学们也是操纵着自己设计编程的机器人，在5-6平米的运动场地上指挥机器人帮助积木运动员完成冰壶、高台滑雪、花样滑冰这一系列的冬季运动项目，进行了一个特别有特色的冬季运动会。来听听我们的记者徐真带来的报道。 在 Enjoy AI 赛项冬季运动会的赛场上，所有冬季项目的运动员都是由积木搭成的，参赛同学设计编程的机器人从起点出发，自动行驶到花样滑冰区域，拨动花滑选手身上的拨片，从而使花滑选手旋转起来。紧接着机器人应该按照程序来到滑雪运动员旁边，推动积木小人来到指定区块。下一步，机器人需要掠过钢架雪车运动员制造的障碍，来到跳台滑雪的高台上，轻轻推动积木小人，使跳台滑雪运动员起飞后落地。而落地是否能够站稳，则是判定比赛的得分点之一。来到另一侧的比赛场地，机器人分别需要拨动短道速滑积木小人，沿轨道滑行，完成高山滑雪带回转的回转赛道，将冰壶推到指定区域。整个比赛中所有指令的执行都巧妙地和冬季运动结合在了一起。带领河南省淮阳中学两名学生前来参赛的辅导老师刘华东说道， 这个项目就是让咱们的学生通过编程和硬件的拼装来完成任务场地上的各个任务。这个机器人出发之后，是选手是不能用手来碰这些机器人的，全部是用他们的编好的程序来完成相应的动作，冬季运动会相关的项目。 在比赛中，指令的完成度和任务完成时间是判断最终结果的关键。决赛中，同学们的表现都比调试的时候略显紧张。河南省淮阳中学的李梦媛同学说道， 本来是非常放轻松的去比的，然后中途有一些意外，有零件掉了一个，然后就没有拿非常高的分，但总体上还是可以的。我们学校也提供了非常好平台，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很不错的科技馆，有里面好多机器可以供我们就是课间去玩一下。 机器人比赛和冬季运动项目相结合，也让同学们觉得很有趣， 非常幸运。感觉就是它每个项目都是与奥运会的每个项目都是贴合的，都是非常像，就是完成的动作也非常像，非常有趣生动。 Enjoy AI 赛项负责人张志帅表示，将冬季运动方式以任务的形式体现出来，也是与即将到来的冬奥会进行一个有趣的结合。 只是说我们搭建出来可能看起来比较形象，但这些呢都是属于任务制的，就是同学呢他是编程好程序之后下载到主控里面，通过程序控制机器人去完成这些任务。我们体现了一种就是说对运动的理解方式，这种结合呢是北京这边有冬奥会嘛，想要说考虑一个做一个运动主题。另外像运动对于学生来说其实不陌生的，我们把孩子有兴趣的一些项目通过这种比赛的方式体现出来，更加有兴趣了嘛。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全民健身。昨天北京市第十五届和谐杯乒乓球比赛的总决赛在通州区开赛了，这也是北京市规模最大的单项群众体育品牌赛事活动。继续来听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感谢乒乓球让我年轻。 今年52岁的聂爱玲来自顺义区，打乒乓球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来参加和谐杯的他在赛场边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我从小学5年级就开始打乒乓球，就是一个是身体好，另外一个就是认识好多好多打乒乓球的朋友，而且这些朋友都很正能量，就是很开心，就是给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一个是组委会组织得很严密，另外一这么长时间了，这是大型比赛也很久以来的第一次了，就是很高兴。 9月11号，北京市第十五届和谐杯乒乓球比赛总决赛在通州区开赛。在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共有135支代表队、600多名选手参加。本次比赛设置了城区组、郊区组、市大学生组、市中小学生组、市残联组以及公开组等多个组别。市民滕桂红参加的是女子坐姿项目的比赛，她表示：“ 最主要是带来快乐。”还有就是可以健身，因为我们坐着不可能就是有特别多的运动，所以呢打乒乓球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身体的方式。 和谐杯乒乓球赛是我市规模最大的单项群众体育品牌赛事活动，比赛从2007年创办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15届。北京市体育局二级巡视员罗洪泽说，和谐杯因奥运而生，又因冬奥而兴起，对北京这座双奥之城来说有着独特的意义。 和谐杯乒乓球比赛是北京市的一个传统的群众体育项目，它是因奥运而生，它的特点就是从基层开始打起，一层层晋级，一直打到像今天这样的总决赛的场面，受众人群非常的广泛。这个赛事呢，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推进，我们也引进了天津和河北的运动队参与到这个总决赛中来。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回顾国际足球啊，在昨夜这个完美的一夜，真的是进球功臣们的一个盛宴啊。首先来回顾的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啊 ，C 罗的曼联回归首秀啊，这场比赛刚才有家里人说，可能除了对手之外，所有的人都希望 C 罗进球。果然，这个梅开二度也是一个很完美的表现了。 对，其实对手呢也觉得你 C 罗进一个就进一个，然后我们拿个分也挺好。但没想到呢，C 罗进了俩， 对， 还带着球队赢了球。 尤其是纽卡在扳平了那个之后，过于兴奋，给了曼联机会。其实曼联的防守漏洞还是很明显的，但是自己没有抓住吧，让曼联打了一个4-1。传奇的7号回归了，时隔4507天，再次为曼联进球。很多的，我看朋友圈的曼联球迷都开始说"爷青回啊"，又回到了那个青春的年代。我们先来听一听严强老师带来的分析啊 ，C 罗重回梦剧场，剑指，帮助曼联剑指英超欧冠锦标。 C 罗重归曼联。在主场和纽卡斯尔联赛的比赛当中贡献2球，而且在同时开赛的5场英超比赛里面，上半场其他比赛都是0-0的平局啊，只有曼联在上半场结束前吧，由 C 罗补射打进回归的第一个进球，这一切确实足够完美。而且对纽卡呢，这也真的是一个宿命的对手啊，因为 C 罗在曼联生涯前一段当中啊，只有对这一支球队获得过帽子戏法，对他来说这应该是最合适的一个归来的演出了。这场大胜之后，曼联暂时的联赛积分应该是攀登上了榜首，那是否意味着曼联得到 C 罗之后就会具备冲击英超联赛锦标的可能呢？我个人觉得在引进了 C 罗，引进了瓦拉内之后，曼联这个赛季的目标应该就是指向英超，甚至应该指向欧冠。 哎，昨天除了大家都在看 C 罗，有没有人看阿森纳是吧？ 阿森纳长舒一口气， 提前进行的这个叫什么？国足12强赛 B 组的防伪战。 榜尾大战， 结果榜尾大战这个势头预兆不错没有进球的阿森纳最终呢还是坐镇 酋长球场战胜了诺维奇。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奥巴梅扬在下半场比赛破门，阿森纳呢打进了本赛季英超首粒进球，1-0击败了诺维奇，结束了3连败的这个开局颓势。 终于拿到了一场胜利啊！ 这怎么让我想到就是在2连败没有进球的中国男足，到时候凭借着刚才有一位谁说修好了的摩托是吧？然后哎杀到前场，咱们1-0击败越南，我觉得。可以期待是吧？ 可以期待，可以期待啊！要真是，费南多能够出战跟越南的比赛，咱们在前场又多了一张牌了。但是同时，热刺昨天真的是非常的尴尬啊！第11分钟，戴尔就伤退离场了。第58分钟，中卫坦甘加是两黄变一红。第76分钟，扎哈点射首开纪录。第83分钟和第92分钟，替补出场的爱德华多又为水晶宫连进2球。最终，热刺在客场0-3输给了水晶宫，联赛的3连胜遭到终结。而水晶宫的主帅维埃拉也是迎来了上任之后的首场胜利。所以现在呢，我们也是看到啊，热刺因为参加这个国际足联的比赛日，很多的英格兰的国脚也是受到了这种体能的影响。演讲也分析了阿森纳的艰难以及热刺的这种人员的不整。 同一时间，在积分榜的另一端啊，倒数垫底两支球队的交锋，因为有阿森纳的牵涉，所以也比较引人关注。那这场比赛，阿森纳最终是下半场凭借一个非常艰辛的进球，在主场堪堪打败诺里奇。这支球队的调整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尤其在进攻端并没有体现出这个夏窗全欧洲引援投入最高的这样的一些引进对于进攻带来了多大的改变。阿尔特塔的执教能力，包括足球总监埃杜引援的能力和整个球队价格搭建这方面还有很多考验。另外一方面呢，在此前3轮榜首领先的热刺，客场输给西汉姆联，虽然有偶然，但更是这个FIFA病毒的一种体现。 听出来，严老师应该是因为阿森纳终于赢球了 呀，有点兴奋， 非常兴奋啊。忘记了热刺的对手是谁。还有一场比赛，那就是今天凌晨0:30进行的切尔西坐镇散富桥球场迎战的是维拉。上半时科瓦基奇助攻，卢卡库单刀破门为蓝军取得领先优势。下半时又是科瓦基奇利用了对方的回传失误破门，帮助蓝军扩大比分。卢卡库在中场伤停补时阶段再度破门，实现了梅开二度。那全场结束，切尔西也是主场3-0完胜了维拉，新赛季4轮的比赛3胜1平，继续保持不败。 另外呢，曼城前往客场对阵莱斯特城队。上半场比赛呢，曼城也是创造了多次的机会啊，但是呢，依然是被对方呢一一化解。随后呢，这个碧玺在比赛当中是攻入了全场唯一的进球，曼城1-0小胜了莱斯特城，也是取得了3连胜。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意甲的第3轮。意甲豪门尤文是在客场对战那不勒斯，上半场比赛莫拉塔打进一球，下半场的比赛波利塔诺进球也扳平了比分。随后呢，基恩在防守角球的时候出现了失误，他是直接把球顶到了自家球门，史琴斯尼扑救也出现了失误，库里巴利在门前补射把比分反超。全场比赛结束，那不勒斯在客场2-1击败了尤文，斑马军团在新赛季的前3轮不胜，只获得了1个积分。 另外再关注一下其他的这个联赛，德甲方面哈，两支球队上演了一场进球大战，就是多特蒙德和勒沃库森。多特蒙德呢最终是4-3逆转战胜了勒沃库森，勒沃库森3度领先，多特呢是3度追平，最终在最后时刻由哈兰德点射实现了反超。再有呢就是拜仁慕尼黑队在客场挑战莱比锡，第10分钟的时候莱万点射建功，第47分钟穆夏拉小角度打门得手，54分钟萨内打空门，再加上第92分钟舒波莫廷的低射，最终呢拜仁4-1战胜了莱比锡。莱比锡呢是由莱莫尔打进了一脚技惊四座的世界波。 强大的拜仁又回来了啊！莱比锡也挺刚挺硬的啊， 非常不容易。那昨天晚上的法甲第五轮，在王子公园球场，大巴黎在主场也是一场大胜，4-0大胜了升班马啊，克莱蒙五战全胜，领跑着积分榜。埃雷拉、梅开二度、姆巴佩和盖耶各进一球，梅西、内马尔、迪玛利亚、帕雷德斯这些南美国脚都轮休了，没有进入到大名单。嗯， 而在昨天的时候，国际足联是官方宣布了巴西、智利、墨西哥、巴拉圭足协已经和国际足联达成一致，同意撤销部分南美球员禁赛5天的决定。在本次国际比赛日之前呢，英超俱乐部是达成一致，他们拒绝放行处于南美红色区域的国脚回国比赛。巴西足协呢之前提出了要求，要求那些没有放行巴西国脚参加国家队比赛的这个8名英超球员禁赛5天。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定，没有被放行参赛的球员可以被禁赛5天。在英超联盟是阻止球员们前往疫情红色区域参赛之后呢，巴西足协啊就用了这个条款哈。当时有利物浦的菲尔米诺、法比尼奥、阿里松、曼城的热苏斯、埃德森、曼联的弗雷德、切尔西的蒂亚戈席尔瓦、利兹联的拉菲尼亚，如果说这个禁赛成立的话呢，将没有办法参加这个周末的英超联赛。 对，那现在也是在斡旋当中啊。南美各足协放弃处罚英国国脚，这也是啊，利物浦啊，尤其是大红军的一种胜利吧。来，继续来听听严强的分析。 这轮英超开赛前最大的注意点是在于，11名南美的国脚能否参加这轮英超。之前，巴西足协等南美的国家都对于英超这些俱乐部啊，这些球员上场有过阻隔，而且牵涉到的是各个国家地区之间不同的疫情控制问题。最后还是通过沟通啊，国际足联呢应该是起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协调作用。这只是一个侧面啊，我觉得在疫情面前足球需要更多的沟通，但是另外一方面，各个不同的足球管理机构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其实捍卫的都是自己的领地、自己的利益。那这一个赛季会有5个国家队的比赛窗，矛盾还会在未来激化。大家对于温格以及国际足联这个2年世界杯的这个提案呢，都没有真正进行仔细的理解和讨论，而是群起而攻之。这当中也包含了很多偏差的地方，因为不论国际足联的出发点如何，温格的出发点是强调说要减少啊无谓的国际比赛，而保证球员呢能够有更多时间精力集中于自己的恢复和去踢有意义的比赛，最终都是利益使然。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告别金元泡沫，重塑中超理想，分段赛会进程，迎来崭新起航。实力新人 来到了这个新的家庭，面对挑战，完成挑战。 精干老将， 为了我们的目标去努力，去争取冠军。 激情主帅， 几年了，我们一直是名列前茅吧，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得更好一些，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焕新登场， 今年联赛和去年相比较，应该有3个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中国足协职业联盟啊， 和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一起关注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好，北京 京时间的8:33，欢迎回来，进入到今天的主咖上麦。我们今天的两个话题，一是说说比利奇已经是回到国内，在广州进行隔离了。国安这个秋天该怎么进补呢？怎么贴贴秋膘呢？我们也跟袁英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国安跟接下来国足的这个备战啊。袁英老师您好。 慧怀王毅早上好。 袁老师好。 袁老师说说这个咱们国安吧，现在人员上肯定是没有什么大的进步的可能了啊。对于比利奇来讲，目前他手里的这些牌跟当初啊在赛季初的时候来到队中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所以这个阶段啊在准备到12月的这个接下来联赛的过程里边，这比利奇应该做哪些调整？ 对，首先说这个比利奇能回来啊，这个比较顺利的回来，这个首先就是一件好事儿。因为这个之前在比利奇走的时候，当时我跟王毅还有我们一个记者开玩笑说，我说这不会这个一别就是出现什么状况吧，因为今年确实中超出现过很多状况，包括咱们以前的外援呢，在欧洲可能经常有不是说按期归来。但是还好比利奇，我觉得这个虽然这个今年成绩不太好啊，总体来说，对他来说还是说，对于国安来说，那个合同没有太大问题，还是会履行完这个合同如约回来的。因为当时我们就怕他，种种原因嘛。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老外可能觉得在中国比较跟你去年，因为今年国安也是跟去年发生很多变化嘛。他回来了，证明他自己还是说，对于国安来说，首先把这份合同带完，第二他还是觉得，对于国安来说，未来还是有一定信心的，因为凡事咱们要往好处看嘛。因为其实刚才慧凡你也说了，他，回来之后改变没有太大改变，跟他上半年球队这个备战的时候一样，因为他所有的那些国脚都回不来，而且外援也都走了，现在一个外援也没有，可能比上半年还难。上半年可能当时还有索萨在一起跟他练，现在更难了。但是没有办法，我觉得现在所有中超球队都面临这种情况。对于国安来说，你看看。对比一下是吧？广州队现在发生那些新闻，咱们应该首先庆幸自己球队也好，俱乐部也好，比较稳定的能够保存下去，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其实一个大的目标，也就是平稳过渡啊，保持好现在自己的这个体型啊。这大的标咱也贴不上，所以就大家都比较关心和期待的是12月我们真的回来比赛的时候，到时候 A 席啊，这个安德烈席尔瓦是不是就能真的和球队会合了，能上场了？ 他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因为当时按照计划是他9月份应该到达球队跟球队开始合练，然后之前可能因为这个一些绿码问题没有登记，现在我估计俱乐部可能也正在帮他进行积极的运作，进行联系。这个球员我觉得应该首先是早点到。不管是说为了今年最后这一个月比赛呀，还是主要是跟球队这个合练，为明年更长远的进行着想。更关键是年轻球员呢，一定要他自律一些，多跟球队合练。他可能对于国安来说，不是那种就是说名气特大呀，来了可以即插即用，他得跟球队多好好练一练，至少了解一下比利奇这个战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的到来其实对于国安的帮助哈，就是我们也不要放过 高 的期待，对，还是脚踏实地一点，我们平平稳稳、平平顺顺的来度过这个赛季哈。这是国安的情况。那接下来其实国足也同样面临着一个月之后马上要迎来，咱都说总是有那样的一个过程哈，就是有一场生死战，但是没想到这生死战来的有点早。这接下来跟越南之间，要是真的不在对手身上拿到3分的话，恐怕对国足接下来12强赛都会很艰难。所以这一段时间，听到的前方的消息是在沙加备战会有一些热身赛的机会。您觉得这个热身赛约起来现在机会大吗？ 对，其实国足现在也挺惨的啊。他们是9月8号到了沙加，然后全队是放假了3天，当然这3天只不过是说这3天没有训练，这3天就是说，然后大家如果说想出去放风的话，可还得集体统一行动，但是很难。队员我了解一下，也没有人出去，因为出去也没有地方可去啊。因为外面说实话，这个国外疫情还是有点严重。现在是那些入籍球员的家属，据说是可以到 阿联酋跟球员的会合， 嗯， 可能还能还能弥补一下这个相思之苦，但是对于很多国内球员来说没有办法了，只能这未来的一两个月都在外面等待煎熬，可能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心理上的这个难受啊，比这个训练啊比赛啊这个带来的压力可能要更大一些， 嗯， 那这个时候所以说我说国足挺惨的，没有太大办法。而至于刚才慧凡你提到的这个心理上再难过再煎熬的话也没办法，这个比赛还得打，因为他们现在在外面就是为了打好这个十月份这两场比赛， 嗯， 之前李铁也说了，包括国家队一些名宿啊元老也都建议应该打一些热身赛，因为之前九月份比赛之前就没有热身赛，但现在热身赛据我了解也不是说特别好约，因为你是约呀，只能跟当地的一些俱乐部进行约，因为当地的国家队人家现在也很少能有约到特别顺利的比赛，而现在这个海湾联赛正在进行当中，我看了一下赛程，每周都有比赛，因为其他国家的联赛不是像中国一样联赛都停，包括中国在这个中国队现在训练的地方沙加，现在人家昨天我看沙加队刚刚这个周末联赛还赢球了， 嗯， 他想约俱乐部啊只能周中打，但是周中人家能不能派出绝对主力也不好说， 嗯， 而且接下来我们说希望吧，哪怕就是说跟对方的这个非替补这个非主力球员打一打还是有好处的，因为毕竟一个月没有正式的比赛状态，就靠这个队内分组对抗也不是说太好的办法， 嗯，反而是有一些这种正式的热身赛啊，不管对手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能让队员们紧张起来啊，至少从这个精神层面上紧张起来，要不然这种长时间的只是队内的对抗训练，可能对于他们的心态调整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刚才也在跟王毅啊，我们在探讨，就是说这个大考之前，咱已经确认可以说是一个学渣了吧？这么说应该不为过哈，就 应该说是努力了，但是能力确实暂时达不到，因为你过去这个底子实在是太薄了。 嗯， 虽然是这个临比赛之前点灯熬油头悬梁锥刺股， 嗯， 但是也确实是，哎呀，对于他们来说勉为其难了。 嗯，对，所以对于这样国足目前的这个定位来讲啊，就是咱在大考之前，怎么才能让这个心理的包袱逐渐的变小，不要在这个精神状态上太过紧张，大赛之前大考之前往往这个心理调试也是最重要的。 首先我觉得还是说放平心态，放平目标吧。首先这个家长啊就要这个不要孩子希望太高，你看咱们家长就是咱们足协， 嗯， 足协搞就是足协这个心理是肯定是好的，在这个创造一切保障是吧，我家里这个给你做好这个后勤保障， 嗯， 做这个给你弄好是吧，那个让你这个什么都不用愁，但是你非逼着孩子考这个985211啊，他也很难，你非让他进世界杯，现在他真是能力达不到啊，那只能说是现在尽量他发挥出自己最好的一个真实水平，不留遗憾就好了。但是我现在就觉得，就是现在我跟很多他们球员呢包括足球圈的人聊，现在这个因为长期他们在那边训练，而且跟家人不能团聚，能不能到时候这个考试又发挥失常了，连真实水平都发挥不出来了，这个是最令人担心的，这个就是好心办了坏事。 是 现在大家可能说马后炮，是有人在想要不要其实当初还不如让他们直接回来，回来之后哪怕就算在苏州就是当时在这个一个红区里面隔离个14天，还可以7天，这个14天之后还可以出来是家人相聚，然后再提前去西亚打比赛。 嗯， 你现在整个这一个月，从9月8号到这个10月7号这期间，大家都在国外待着，实在是太苦。到时候他这个心理会不会影响他这个正常技战术发挥？真的是影响可能会非常大。 嗯，确实啊，这也是我们最担心的一点。当然说到了具体的接下来要面对的这个对手越南，对方也是很高调啊。现在越南国内好像那个意思就是非得在中国队身上拿这3分，不拿的话都不合适了，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这对咱们来讲反而是一种好的信号吧？ 对，我觉得这个对于咱们来说是一个刺激，因为首先越南队啊，他刚才说跟咱们这个同样参加考试这个水平差不多，可能他的目标就是说很明确，我就要赢中国队是吧，我就算完成这次考试任务了。 嗯， 但实际上从前两场比赛越南队打澳大利亚打沙特，你从比赛过程到结果来看，人家可能发挥的比咱们要好一点，大家可能都是2连败，但是人家可能比赛内容比咱们要更好一点，所以说他肯定把咱们更有信心。但对于中国人来说现在确实是 你现在不想着，不能说我们一定要想着进世界杯，进这个卡塔尔，但是说你要在越南的身上再说不过去，可能真的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就这个时候，大家一方面科普，可能心理啊备战带来了很多困难，这一方面真的要是好好研究一下越南队，不能说我们现在喊口号，我们要击败越南队，我们要维护自己尊严就行了，你得研究研究人家这个小坏灵打法啊，人家这个队员，包括韩国教练对越南队怎么改造的，我们得有针对性的。就是咱们真的在越南队身上，只要是说能够赢球，还是能够缓和一下队员们身上这个压力吧。如果说在越南身上不要说这个输球，只要是平球的，可能我们都很难以接受吧。 真的对，接下来尤其是接下来的比赛就更艰难了哈。那这一场对越南的比赛，因为之前也看到一些消息说现在费南多也是在一个身体恢复的状况当中，他有没有可能在战越南这场比赛出战呢？ 对，因为小模特是在6月份当时是在训练中受伤的，然后他还回到巴西进行治疗了，但是好，现在回到巴西进行的好处就是说他可以直接去阿联酋，现在国家队也是希望他能够这个归队去训练，但是说他毕竟从6月份到现在一直没有进行系统的训练，我觉得10月份的比赛呀，想指望他也很难。他主要是10月份能够跟队的话，能够打10月份的比赛也是好的。现在对于咱们来说，一看通过上一场最后30分钟打日本的时候，一看我们入局球员上了呀，确实跟没有入局球员不太一样，或者人少和人多是不一样的，场上有那么30个还是不太一样的。希望咱们入局球员现在。这种既然我们已经他们代表了他们具有的代表国足出战的身份，那我们就该往上用就往上用吧。 好的，谢谢袁岩老师跟我们的连线，谢谢，再见。 好的，再见。 大家其实看了前两场跟澳大利亚跟日本的这个比赛，对于入籍球员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哈。更多的球迷们会觉得其实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给力啊，就是说真的能一己之力带领着球队就改变比赛的走势，至少目前就算是上权了的时候也没有产生这样的效果。 但是至少呢，这两个规划攻击型球员上场之后，你不管说是日本队踢得保守了也好还是说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就咱们真的是实力上有所改变也好，反正场面上肯定是比前面的60分钟要强了，因为最近也看了对于米卢的一个采访。米卢他也提到，他认为呢，李铁还是应该在这个人员使用上，在这个规划球员的使用当中呢，更大胆一些。他觉得就是说，规划上晚了 啊，就既然都已经规划了，您藏着掖着干什么？ 对， 你就开场首发就4个人，能派上的全派上去。 或者说呢，你在这个下半场比赛的这个时间是不是可以 早一点调整， 早一点把这规划球员上派上去改变一下场上的局面。 所以真的在此时此刻，如果说打澳大利亚打日本的时候知道跟对手有差距我们还留一手再试探试探的话，那跟越南之间真不需要什么试探了就是把目前最真实的一个水平，最强的这个攻击的阵容放在场上去因为这场比赛的结果太重要了。我叫鼠魔也说，是啊，留着规划不用干嘛，是要搞收藏吗？深究说拿出打日本下半场的那种精气神来打小越南应该没有问题吧。 反正打越南队这场比赛之前呢，大家的这个自信心也是受到了前面两场比赛输球的一些影响。不管怎么说，至少现在还算是冷静下来了吧，没有过分的盲目自信。 黑暗需要光明说，哎呀，李铁指导在竞争国足主教练位置的时候应该是有准备的，现在的各路神仙还没出全力，如果下场踢越南没有一个好结果的话，哎呦，真是为他捏把汗啊，有种要千夫所指千文竞喷的感觉了。但是哪一次的你到了12强赛这个级别，相信主教练早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 你就像陈学元主席跟李铁说的似的，放心去干去骂我的人比骂你的多多了。 对， 要有这个心态。 而且既然有这个足协的领导 在前面已经挡了这一枪，那相信李铁团队也会更放松一些。 怕的就是真的没出现的时候呢， 结果 又把李铁推上来。 哎，对，就是 你别这个时候呢，哎，我在前面挡枪， 嗯， 是吧？没关系啊。 到那时候，枪口对准了教练组， 对，等到枪抬起来的时候， 啊， 大手一挥， 啊 啊，教练组上。 这个就又回到了曾经的那个节奏里边，剧情很相似了。这边很多的家里人也都在分析啊，接下来的国足的这个备战。若愚说，这越南啊，人真不是高调。按人家对比赛这个澳大利亚比赛的数据，射门射正次数其实也不比澳大利亚差，碾压国足，人也没说大话。所以是在前两场的比赛当中，越南的表现是强于我们的，人家应该有这个自信，对吧？那我们呢，也正视自己啊，踏踏实实的，不要被这些外界所影响就好了。 最重要的呢是从自身做起。你比如说你日常的训练，日常生活的这个规划，对吧？自身对于自己要有高标准、严要求，就像 C 罗这样。C 罗现在36岁了，重返曼联的第一场比赛，人家能够进两个球，而且这两个球还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是在他返回英国之后，还要接受5天的隔离观察，对吧？这几天的时间里面，他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系统训练，出来结束隔离，就能够首发出场，就能够进球，那是怎么样的一种自律？ 对，而且我觉得放 C 罗身上，就是他平时的那个训练的精度，已经完全超过了他在比赛场上就是要用到的那个阈值，所以隔离5天，隔离10天，可能对他来讲是会有一些体能上的下降，但是对于他应付一场曼联的首秀，那还绰绰有余，是吧？是这种感觉。所以如果说平时的那个刻意的训练不到位的话，那有什么理由去要求在一场大赛正式的比赛当中有什么超常发挥呢？ 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到底这个球员的身体状态能不能够上场打比赛，那就真的是主教练是最有发言权的，他最了解。咱们之前这么多媒体都在分析说 C 罗很有可能这场比赛不能够首发，是吧？他的第一场首发亮相有可能是在下周的这个欧冠的赛场上， 对。 但是人索尔斯克亚一发现没问题啊，那为什么不首发呢？ 对，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的永远都是那个结果啊， 就是 但是在结果之下有很多的千丝万缕的这个因在里边。6645说不怎么上规划，你看，就是这位家里人就说肯定是他们状态跟执行力都不够啊，那要有的话肯定用了，关系到整个这个12强赛的战绩，还有帅位啊，能使劲用必然会使劲用的，这教练组一定比咱们球迷比媒体更了解球员和战术啊。 教练组的这个小本里边他加的纸条不光是战术纸条， 还有考勤， 还有一些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信息，一些小纸条，所以他在一打开本的第一页看到的不一定是战术，这个时候呢就难了。老外呢打开本第一页，是有个条不认识，翻后翻啊，是吧？米卢当年不就这样吗？一开不认识没关系， 忽略 说米卢就说了，我最大的优势就是你们这个报纸上写的东西我不认识， 对，我也看不懂，我也不会受那个影响。所以本土教练又说回到这个话题，真的生存的这个环境也是非常的艰难。每一次大赛都是赛前群情激昂，给把这个位置调子起得高高的，但是真的在现实当中一被打磨和摩擦之后又要独自去扛起所有这一切婆婆又那么多，你说这可怎么好？ 像彭所说的，不管怎么说，越南他也比日本澳大利亚弱吧，这场要是都不敢就是不敢你去想赢球，那后边也别踢了，咱也别看了，我觉得确实是这样。 对，而且前几天正好跟一位托尼老师相约，正好这老师是日本籍的他就是说他看了中国跟日本的那场比赛之后，就让他回想起来 那些年日本也引进过很多的这个巴西的这个规划球员， 嗯， 说那个时候在日本男足里边的那些规划是非常有那种，我真是，虽然说我这个面庞啊， 嗯， 我的外貌还是巴西的外貌，但是心是真的给了日本国家队。 三都主， 哎，就特别愿意去带着整支日本男足去往前拼， 嗯， 就整个那个比赛里边状态是，我是一个主人翁的意识。 埃斯库德罗 啊，但是现在好像在咱们的这些入籍球员身上还没看到这一点。 受了伤回巴西那屋治伤去，那儿的医疗水平就比咱这好吗？非要到国外去治疗， 对， 啊，是吧？不留在自己的祖国， 对，所以这些其实都是疑问哈。 嗯， 放在教练组的话，他们会有一个全盘的考量。 你说要是换到咱们这个中超的某一位队员啊，咱就随便不说是谁，就中超的一位队员， 我们不点名。 哎， 嗯， 这以为没这么个人啊， 嗯， 受了伤，后来跟这个教练组说不行，我不在这个中国治伤，我非要到疫情比较严重的巴西去治疗。 嗯， 完了之后呢，我再回国内参加比赛。 嗯， 那俱乐部的领导那就叫到小黑屋里，肯定一定一顿胖揍。你想什么呢？对 吧，就不应该有这种想法。哎， 但是他就是有现在国家队的球员受伤了之后，他回巴西那屋治伤去。 嗯， 啊， 所以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就他那种归属感， 对， 有没有真的是把心交给这个已经入籍的国家。 对，其实大家讨论入籍的这个事儿呢，并不是说，既然国际足联有这个规定，那就完全可以按照这个规定来。 嗯， 主要就是你规划入籍的球员，他是不是真的就喜欢这里的文化， 哎， 喜欢这个国家的足球，愿意真正的从内心深处成为这个地方的人。就像刚才慧凡所说的， 嗯， 那时候隔壁那屋人家规划的， 嗯， 他真的是把自己当成这个国家队的一员啊，他没把自己当外援。 嗯，对，所以这一点上真是我们走这个规划的路， 嗯， 肯定是一个能让我们早一点跻身世界杯，往前再努一努的一条路哈。 嗯， 但是这路到底应该怎么走？我们的这个选材，怎么去让这些入籍的球员更有这种归属感？ 嗯， 这可能是我们现在一个很大的课题了。 嗯， 两人课说越南人的这心态肯定是趁我打劫呀，啊，论实力还是有差距， 哦， 但只要咱不轻敌不大意，赢下越南应该顺理成章吧。 哎，咱们就是趁火打劫呢，咱给他下一个套 啊。 嗯， 我们先给对方啊，先给 对 给他套在这套路里。 哎，你看我们最近状态不好， 嗯， 我们现在内部有点小矛盾啊， 嗯， 这球肯定赢不了啊。对方一冲上来之后，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 嗯， 呵 呵，得给对方这样的烟雾弹 啊， 就让他们这么认为。 6590就说了，咱们玩田忌赛马， 哦， 是吧？嗯， 只是没想到咱的好马跟人家，嗨，只没想到咱。哎呀，真是还是有差距，所以我们就正视这样的差距吧。 嗯， 当然我们第二个话题是说到了 C 罗哈，有很多的数据也都能证明 C 罗的这种强大。那严强也是分析了说，无时无刻像 C 罗这样的级别的球员他都是向往冠军的，可是曼联还是要在后腰的位置上做文章。哎，这又跟国足有点类似了。 嗯，年龄的投入在过去几个赛季在各种杯赛当中啊，其实离最后登顶都只差一线，这可能和球队的整个搭建不尽合理有关，也和主教练的这个临场调度经验积累有一定的关系。但打到这个份上，有这么重要的引入，不管是从曼联俱乐部本身，还是从 C 罗的个人职业规划来看的话，无时不刻都向往的是冠军。就像他自己回归时候发出这种承诺一样，从目前曼联来看，攻击力应该是足够强大的，防线呢也有着更好的加强，可能唯一的缺陷是在中场这方面，特别是防守后腰的位置还有待优化。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也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1025动生活，今天来听一听海淀区冰球队队员李子瑜的故事。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